的呢？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吴清玉，今年22岁，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现在是斯图加特大学的一名硕士。因为在德国学习，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德语能说得贼溜，上课能听懂。现在上课简直是听天书。德语好难好难，名词要分阴性阳性中性，每个人称动词还要有与之对应的变位，然后还要有一堆的语法要求。如果我能勾搭一个德国小哥哥就太好了，一个个都帅得飞起，他既可以教我德语，又可以教我上课不懂的知识，那我岂不是很棒棒又美滋滋。我觉得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还是要练好德语，然后大胆地和他们交流。希望我这个小小的愿望能够成真，我会努力的。 很从容，我唤醒他在你耳边跳动。呜呜呜 弹着琴想着心事，一幕幕画面流逝，他的细致柔软的双手像一片童话诗，他用指引的方式看我弹琴的样子，从此就只有一个名字。 Cheese platter? Anything? Never mind 了。 做什么不一定要懂，做你越我让心放松，也许你听得很激动，耶耶你别太激动，左边就吹起海洋风，星空下做着白日梦，我随心所欲让音乐带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饶舌，是我们心里是蒙着哈，只有魔术般的纯情，爸妈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种唱歌的方式，像保罗·迪表达的样子，一听到音乐节奏就会提前展示。 妈妈，你听不懂，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 弹着琴，想着心事。 音乐节奏就会定着展示， 妈妈你听不懂， 没关系啦， 另一种旋律带给听众完全不同的感动。 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7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昨夜的月晕仿佛是一场不安的预示，今早的风吹得越发激烈，飞沙走石击打在村民的身上，让人几乎睁不开眼，不得不用手捂住口鼻遮挡眼睛。天空中传来一阵阵的巨响，顺着疾风一路向北横扫整个小村庄。倒下的保安员被涌上的人群践踏而过，后者举着刀、铁锹、木棍抽到前面。村主任身边的助理空洞扳机，子弹直击在高高举起的武器上，震得村民手臂发麻。 都给我站住，你们疯了吗？让开，我们要杀掉这些害人的家伙。 村主任助理被人出其不意的扑倒夺走了武器，村主任连连后退，脑中一片空白，血压节节攀升，他感到一阵眩晕，脚底不稳，栽倒在台上。巨响持续，外围的村民被怪声吸引转过头去，涌上台的持械村民也被突如其来的尖叫镇住，纷纷往身后看。只见天空中掠来一架巨大的老式飞机，竟然越来越低，几乎要刮到底下的房屋，径直朝这边冲来。村民见状慌忙地朝两侧狂奔，方才气势汹汹的持械村民也连滚带爬地挤下台去，落荒而逃。飞机的起落架缓缓地打开，几乎就要贴到一幢三层的楼顶，然而机体竟从上空平平地掠过，缓缓地滑回空中。抱头鼠窜的村民见飞机远去，纷纷转头观看。村主任从昏昏然中渐渐地醒来，一股剧痛从腔内血管中传出，脑动脉破裂，他更坐起的半身颓然倒下，四肢抽搐，不再说话，双目满是血丝，身旁传来的双脚落地的巨响。台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中东风格的粗布薄衫，腰间绑着一柄硕长的闪着银白色光泽的利刃，平伸双臂，怀中还有一个人， 风渐渐大了起来，吹得躲在远处屋檐下的村民看不清，只能模糊地看见漆黑如墨的短发和他怀中被风吹起的银白发丝。 你是谁？ 有人喝道。然而那个人并不回答，也没转身，只是松开双手，从怀中走出一个比他略低两头的少女，同样穿着粗布的衣衫。他们忽然朝后台走去，一跃而下。 发生什么了？他们要干什么？ 什么？死人了？还在那儿？ 在那儿？死个屁！哪里有人死了？ 村主任怎么了？村主任死了！ 喊话的村民是刚站起来的，被踩得浑身是血，断了几根肋骨的助理和保安员。村主任倒在台上，胸口不再起伏。黑发人拔出刀，三下五除二的就割断萨米尔等人身上的绳索。少女撕下他们脸颊的胶带，愤愤然地丢向远处。 他们要放走那几个恶棍，抓住他们，干掉他们！ 狂风越发暴怒，村民被吹得站立不稳，却仍有催促的吼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不安分的村民随手抄起任何能用的武器，砂锅、椅子、石头，一股脑地涌上去。 杀了他们！是他们害死了村主任，给村主任报仇！谁干掉他们，谁就是新的村主任！ 吼叫的人越来越多，助理看着失控的局面和倒在台上驾鹤西去的老人，不知所措。几个修理铺的人已不知去向。然而，他们又分明看到，在涌上来的村民中，带头的就是修理员工中最后说话的年轻人。黑发人转过身来，漆黑的双眸放射出两道光，直直地射在领头的年轻人的眼中，让他不禁一抖。只见黑发人拔出利刃，将刀口朝外横在腰侧，脚下猛然发力，将土石之地踏出两个拳头大小的坑，直冲上前，手起抽刀将年轻人掌中的铁棍削断，只剩他手中的一小截，刀尖准确地贴着他的鼻尖划过，不偏不倚，刚好剥掉一层皮。年轻人霎时双腿一软，跪将下去。黑发人双脚蹬地，减速急转，如箭一般的飞向另一个赤线村民，从上而下，一刀劈开他手中半尺长的切肉刀。然而利刃滑到刀柄处，唰的一下收回，留下两块切肉刀片和村民脸颊一道血槽。黑发人的动作极快，仿佛卷起一阵黑色疾风，眨眼之间，最前面的七个赤线村民已被破坏武器，或恐惧或惊讶地倒在地上，拼命地往后爬。 怪我，怪我！ 他们是一伙的，打不过他， 不是人，他一定不是人！快跑啊！ 六个人连滚带爬地夺路而逃，为首的年轻人早已尿湿了裤子，坐在地上团缩成一团。黑发人见到没有人再敢上前，刚回到少女的身旁，身后便传来机枪开火的哒哒声，那些自制子弹无一例外地击在了他的后背和头顶上，透破薄衫发出当当的金属撞击响。黑发人转过头去，只见三个村民拾起保安身边的枪支，扣着扳机朝他开火，弹雨汹涌了两秒钟便因溃弹戛然而止。三个村民手忙脚乱地从一名被踩死的保安身上摸索弹夹，双手颤抖得不听话，越着急越是找不到，即使寻得却怎么也插不到枪身上去。黑发人已经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伸出右手握住枪管，或捏扁或掰弯。 是机器人，肯定是机器人， 他们果然要害我们，他们勾结机器人，大家快跑啊，快离开这儿！ 在屋檐下，一边避风一边围观的村民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黑发人丢下手中的机枪，缓缓地走到台后，只见少女早已眼泪朦胧，哽咽地说不出话。萨米尔左手攥着她的手，右手颤抖着朝黑发人伸出，示意他过来。 凯文，你没事吧？让我看看，看看你的背。 萨米尔先生， 不用担心，你知道他们根本伤害不了我。那就好，那就好。萨米尔宽阔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突然仰天大叫，接着是止不住的泪水不断地流淌，哭得那样令人心酸。两年多的酸甜苦辣，伴着父女重逢的喜悦，满载着千言万语，仿佛要在一瞬间同时诉出方解衷肠，却又突然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旁的仲宇收口气，左手撑在轮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卷好的烟塞进了嘴里，想用防风加热器点燃，却发现烟头不知怎么的被一滴液体打湿隐灭。他奇怪地取下烟卷，才惊然地发现竟然是自己眼角流出被风吹下多年都未曾有过的眼泪。他淡淡地哼了一声。萨米尔查看了村主任的尸身，黯然不语。村主任手中攥着的那张画让咒语咬牙切齿。萨米尔将事情的幕后主使者告知了在场的人，然后决定找那个年轻人算账，让真相大白。省省吧，哪有那么容易？为何这么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吗？如果有，也必定会有不信的。我们现在是被怀疑的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和从那个年轻恶棍口中说出的话，他们更愿意相信谁呢？况且人家有证据，我们什么都没有。那村主任岂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萨米尔愤愤然，而仲宇依旧摇头。别掺和这地方的破事儿了，我不想把幕后主使抓起来吗？可那又怎样？你抓得完吗？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你以为犯错的只有那个年轻人？这个村里贪图私利的人只有他一个？省省吧，村主任不在了，村里必定要走向分裂和混乱，败局和荒废已成定数。他们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毁灭不怪我们，更不怪村主任，要怪就怪这帮无知的愚蠢王八蛋。哎，刚才的飞机是怎么回事？ KT 和艾利克不约而同地指着2000余米的空中做着盘旋运动的飞机说， 我们坐它来的。 萨米尔不仅赞叹 KT 的智慧和勇气，分别之后的两年多，如果不是他，艾利克必定早已化作荒野上的白骨。让大家惊奇的是，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们从西伯利亚飞往南方的时候，靠雷达截获了一串串重复的信号，里面是萨米尔先生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追踪发射器的位置，结果从半空中找到了气球。 萨米尔和席良不禁地对视而笑，不知是计划巧妙还是苍天眷顾他们，此招竟然卓有成效。 气球上他的名字很扎眼，语音中虽没有具体的方位坐标，却已经告诉了我们足够的信息。 KTA 顿了一下， 他没有说自己在哪儿，而说了从当初坠毁开始自己都去过哪里。我们飞到南海，以马来西亚群岛上的旧城为地标，大致找到了东亚大陆当初坠落的位置，又从附近开始搜索语音中描述的那沼泽区，接着在空中重走你们两年走过的道路，最后在半空我看到了这里。情况紧急，我就开着飞机制造了这场混乱，又将飞机改为自动控制系统，抱着埃里克从空中跳了下来。 萨米尔和仲宇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着，齐良看一眼久违的埃里克，脸色通红。这两年他出落得越发清秀美丽，像一朵无邪的荷花，让他的心砰砰直跳。然而他又清晰地明白，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罢了。埃里克的心上人显然不是自己，否则他一定会多看自己一眼，并未见到自己脸红。华莲捏了一下发呆的席良的臂膀，疼得他转过身来。 这两个人是谁啊？ 华莲还未从刚才一连串的变故中安定下来，脸色依旧带着惊恐。 女孩是萨米尔先生的女儿，男的是我们以前的朋友，人很好，可以相信。 西凉拍了拍华林的肩，示意他不要慌张，他很厉害，即使再危险也不用担心。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仲宇问。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回来，萨缪尔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去哪儿呢？ 西凉疑惑。 别的地方说不定也一样。 萨缪尔摇摇头。不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真后悔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留在那里，就不会有这一路的辛酸和麻烦。命运真的很捉弄人。 KD 明白他说的是哪里。萨缪尔犹豫是否回去将一些生活必备物取回，他知道回家路上必定很危险，那些藏起来的、窥视着他们的、被欺骗和蛊惑的、或居心不良的、存心想害死他们的村民无不在跃跃欲试。终于见萨缪尔犹豫，丢掉嘴里的半截烟头。 要什么？有什么不能再造的？当初坠机后不也是一无所有吗？怕个娘。 萨缪尔最终狠下心，然而放弃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曾经一无所有的人对任何东西都会有感情。 KD 背着萨缪尔，六个人沿着空无一人的村中央大道朝南走，四下不见人影，空地上唯留了几具尸体。临走之际，仲宇回头看了一眼台上亡故的村主任，毕竟闭上眼睛摇头一声长叹。随着一声轰鸣，头顶的巨鸡仿若一只大鹏鸟朝南边飞去。十几分钟后，一行人坐在宽大的机舱内，互相谈论着两年来各自的旅途见闻和遇到的人与事。埃里克帮助父亲理顺蓬乱的头发，在两鬓发现了不少白丝。后来呢？你们告别苏哈和他的战友们后又发生了什么？萨米尔问。 苍天赐给我们一只机械波斯豹，拆掉 AI 芯片后就载着我们往东跑，接近尼泊尔和阿富汗地区后，我们出奇的幸运碰到一个荒废掉的博物馆，库房里竟然存放着这个大家伙。我们开始还打算走瓦汉走廊穿越沙漠呢。 宽体客机，你们可是开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 萨米尔笑着说。 燃料是怎么解决的？现在应该找不到航空煤油的，石油在100年前就被采光了呀。 我们从库房内搜集到一些，估计也是你说的古董。 飞了这么久这么远，储量还真大。 不，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KD 摇摇头，神色并无半点开玩笑的样子。燃料还能坚持半个小时，届时我要切换动力源了。 切换？ 我记得那时的涡扇发动机还没有混合动力啊。 KD 将左臂上的金属套取下，露出断掉半截的左手指和从中伸出的细电缆，摸索着将电缆的末端接头拔下，攥在手中，走进前舱控制室，徒手拆开控制台，在里面观察了一会儿，寻得两根隐蔽的粗大电缆，把自己手指上的电缆缠接上去。 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涡扇在启动的时候都靠电力带动产生推力，带到涡扇产生的空气压缩力已经能将燃烧室内的空气压至高温，遇喷射的航空煤油而燃烧后，燃烧产生的超高压气体后射流就足以通过中连轴带动前面的涡扇持续工作，这时电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但电力可以带动压缩机和涡扇是显而易见的。我要做的就是在没有燃油的时候用我的电力推动涡扇高速工作，继续产生向后推动的高压气流。 这得多大的功率啊？ 萨缪尔惊讶不已。这个没问题，我担心的是由于没有煤油燃烧产生的高压气体喷射，我们不得不提高涡扇的转速来弥补损失的动量，转那么快怕是会有麻烦，可不这样做飞机就无法保持稳定飞行的最低速度，而越降越低。以现在的速度到雾谷预计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尽量做好，你们不必担心，先休息一下吧。 华莲第一次坐这么柔软宽大的椅子，头等舱设有柜台和老式冰箱。 里边存放着 KDA 准备的食物和水。他按耐不住好奇，四处走动观看，终于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摇动轮椅查看机体的内部结构，心底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这个狂放不羁的人或许并不太容易终生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西凉偶尔朝埃里克看一眼，又迅速转过头去，然而华莲清秀的面庞却又不自觉地浮现在他的心底，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猛摇脑袋。你在干什么？仲宇问。 没干什么，爸爸。 飞机的油表报警， KDA 压下开关切换动力源，两个发动机的燃烧室熄火，取而代之的是越发响亮的涡扇叶片转动的声音，整个机体在半空中迎来一阵颠簸，以及仿佛过山车般的失重。他示意大家不要紧张，并加大能量输出，飞机不晃了，电路中却微微地产生一股怪味。他试着减少 10%， 飞机高度并未降低，怪味消失了。 KDA 拉动控制杆将机头抬高，自机体两侧传来一阵金属活动的声响，透过舷窗望去，两翼末的宽大锦翼同时上摇，机体的水平位置渐渐再次升高，穿过猛烈的季风和灰蒙蒙的浊云，阳光射过舷窗照在众人的身上，是那般的温暖。好景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KDA 一边在心底默念，一边将动力输出减少到 104%， 两个锦翼已弯至极限，被不稳定的气流吹打得震颤越发激烈，飞机高度却仍然在下降，电路已经不堪重负，怪味越来越严重，他必须降低输出功率。 把不用的东西都丢出去！ 大家合力卸掉软沙发、桌子和冰柜，只要是能拆的都堆到中舱的门口。一切就绪后，埃里克到副驾驶位，其余人退到后舱后。 KDA 按下控制台上中舱门的解锁开关，伴着呼啦一声巨响，那些物品无一例外地被气流卷出，飘向茫茫的空中，迅速不见，飞机重归稳定。 KDA 稍稍收起锦翼，以防其过长时的高应力而断裂。他关上中舱舱门，让四个人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次大家只得站着说话了。 已经很近，底下看那里。 众人顺着萨米尔的手指方向望去，透过稀薄的云层，看见一群群或大或小的卫星撞击坑，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陌生。在机头前方，又是让人魂牵梦绕的雾谷。 糟糕，地面不平，这里没法降落，四周也没有直线的地段。 KDA 的话成了一路来最不和谐的声音，然而机体高度还是无可阻挡地降下去，涡扇到了工作的极限，丢掉负重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耗光了，机头震颤着，眼看就冲向雾谷的斜坡。 抓紧舱壁上的扶手，我要迫降了。 KDA 将锦翼收为水平，地面效应使得机体的颠簸减弱了一些，这种简陋的旧式交通工具在起飞和降落之时最容易发生危险，它不能有一丝的松懈。众人纷纷抓起扶手，终于锁死轮椅上的刹车装置。大地越来越近，机身也渐渐地变成俯冲。 KDA 通过锦翼把机体微调与雾谷的斜坡平行，如果不如此，结果不是机尾折断，就是机头戳进泥土之中的机毁人亡。这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驾驶客机于下倾斜坡上降落。刺啦的一声，后轮着地，飞机冲入了茫茫的雾海之中。 KDA 停止涡扇的电流供应，凹凸不停的斜坡颠簸着整个机身，众人被晃得脏腑里翻江倒海。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轮胎已经锁死，在土地上摩擦着，橡胶皮未过多久就磨损了干净，金属轮毂与地面擦出火花，一个闪电般的念头迅速掠过 KDA 的回路，被固定下来。他左指本已归零的电流开始反向运动，机体两侧的涡扇随之反。